找一个时间，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作家夏瑜的散文《纽约文学志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阿瑟·米勒的剧本《推销员之死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夏瑜的《纽约文学志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法国著名作家、哲学家加缪曾经说过，天空变暗，白日将近，纽约又变成了伟大的城市，白天是牢狱，晚上是柴堆。中国作家曹桂林在改革开放之初风靡一时的小说《北京人在纽约》中，也有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表达。宾夕法尼亚酒店建于1919年，这是我在纽约的下榻之处。在纽约的时间，我经常能听到晨钟敲响的声音，这是时代广场的钟声。当它在耳畔响起时，我还是会有时空交错感。清晨，时钟报时的声音会准时响起，钟声从城市的高空传下，透过玻璃窗传到耳边。我从这钟声的喧嚣醒来，看到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，每天的时光都是新奇的。我让自己打开感官，保持住好奇心，这是对一个异国的城市的好奇心。侧耳倾听这高空传来的悠扬钟声，是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标记。当我意识到这是睡在纽约的酒店的床上，还是会有一种激情在心头蔓延。如果将穿越纽约的旅行当作一次贴面舞蹈，我以为是不会错的。阿尔贝·加缪在随笔《纽约的雨》中写道，我身上带着纽约，仿佛人们在眼睛里传送一个陌生的躯体一样，带着因温情和否定一切的愤怒而产生的泪水，也许这正是人们称之为激情的东西。1946年3月10日，加缪在勒阿弗尔登上俄勒冈号轮船前往纽约，这是一艘没有起居设备的货船。加缪眺望曼哈顿与哈德森河沿岸景色，心潮激荡。2017年9月27日，我站在曼哈顿的布鲁克林大桥远眺纽约城。这是抵达纽约的第三天，纽约东河海滨就在脚下。透过钢索大桥木质桥板的缝隙，能看到桥下涌动的河流。东河海滨辽阔壮美，碧绿清澈，高悬天空的太阳直射的光给河流镀着一层耀眼的金色。有舰船停泊在河面，行驶着的舰船不时驶过划开河面，白色涌浪散开，极目远眺，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高耸如浩瀚森林，此刻仿佛与我们的爱侣相会。有谁没有爱过纽约呢？它的自由和开放，繁华和包容，令我在离开它的时候怀念不止。我想起加缪的话，是的，我不知所措，我知道有些城市像某些女人一样推搡你，擦破了你的灵魂，从你的全身带走珍贵的灼伤，既是丑事又是乐趣。到纽约之前，我就开始留意到过纽约的作家，以及生活在纽约的作家和从纽约离开的作家，似乎凭借作家们的多重视角和繁复的体验，更有助于我理解纽约。这当然是个人习惯。 加缪是我给自己找到的第一个陪游。在 C 城，我的卧室的书架上放着多种加缪的著作，其中有《孤独与团结》《阿尔贝·加缪影像集》。我将这部开本为889毫米×1194毫米1:16的影像集，如同供奉在龛位的圣像一样竖立在书架上。看到加缪写纽约的文字，我感到莫名的亲近。在加缪的影像集的第111页，我看到他写下来的话：我爱过纽约，以一种有时使您充满犹豫和厌恶的强烈的爱。人们有时候需要流放。这段话来自加缪的随笔《纽约的雨》。在加缪英气俊朗肖像的左下方，是一幅纽约市区的黑白照片。现在我认出那是时代广场的街景，三座摩天大厦以三足鼎立之势形成的广阔而深远的街道，汹涌的人流在两座对称的高楼之间穿街而过，在另一座耸立的孤楼前分流而过。纽约街头的人太多了，每天从世界各地到来的人总是川流不息，100年来几乎每天如此。我到纽约之后，在一周的时间里，每天都会从时代广场的道路横穿而过，一次又一次地观看着时代广场的繁华喧嚣的街景。加缪在《纽约的雨》中写道：如果有天空的话，纽约也许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延伸到视野的四个角落，赤裸张扬，这天空赋予城市早晨的荣耀和夜晚的尊贵。在这样的时刻，烧得通红的落日铺在第八大街上，扑向巨大的人群。1946年3月25日，加缪被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，文化界和社会活动的新星赴美国。在美国逗留期间，他的身份是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官方代表。当加缪乘坐的轮船停靠纽约码头，移民局的官员上船来盘问外国旅客，询问他们是否参加共产党，是否有朋友是共产党员。加缪拒绝回答这两个问题，他被移民局的警察扣留，但后来又向他表示歉意，耽搁了他许多时间。尽管后来加缪获得自由，然而他已经精疲力竭，又得了流感，加缪步履踉跄踏上曼哈顿的土地，开始他平生第一次的纽约之旅。天空变暗，白日将近，纽约又变成了伟大的城市，白天是牢狱，晚上是柴堆。加缪的这句话写得漂亮，修辞意味深长，也传达出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恨情感。纽约有世界之都和艺术之都的美誉，在以往的时间里，以纽约为重镇兴起过社会运动和文化及艺术潮流。格林威治村、布鲁克林和曼哈顿聚集着不同的艺术群落，在不同的时代狂飙过纷繁的文化和艺术潮流，涌现过文化偶像和艺术巨匠以及杰出作家。这是一个群星闪耀的集合，创作草叶集的国宝级诗人沃尔特·惠特曼，美国现代小说先驱西奥多·德莱塞，写过《天使望故乡》的托马斯·沃尔夫，写作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，是他最先将20世纪20年代描述为爵士时代。写作《蒂凡尼早餐》和冷血的《杜鲁门》卡波特，他开创了美国的非虚构写作的杰出典范。写作《刽子手之歌》的诺曼梅勒，他深受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喜爱。写作《赫索格》的诺奖得主索尔贝楼等。我愿意追随我热爱的杰出作家和艺术家在纽约的生活踪迹，勘察他们在当时的际遇。他们敏锐的心灵犹如精良探测器，可以测试出城市与人最细致而幽微的纹理，也可测试出城市与社会浩大而深广的连接。纽约市寒冷、沉闷、神秘，是世界的首都。在第七大道，我路过了一幢大楼，那曾是沃尔科特·惠特曼居住并工作的地方。我停了一会儿，想象着他在那里写出并唱出他灵魂深处真实的声音。我也在第三街艾伦坡的故居前做过相同的事，对那些窗户投去哀悼的目光。这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在自传《像一块滚石》里写下的回忆。他还写道：这个城市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木块，没有名字、形状，也没有好恶，一切总是新的，总在变化，街上的旧人群已经一去不返。 在纽约期间，每天清晨出发，走出我下榻的位于第七街的宾夕法尼亚酒店，在纽约城不同的区域漫游，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。纽约公共图书馆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摩根图书馆、中央火车站、中央公园、纽约市政府大厅、卡内基音乐厅、百老汇剧院、唐人街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、帝国大厦、世贸纪念遗址、自由女神像，这些纽约地标我都去过。然而前往格林威治村是我最为钟情的，当然是很早就知道这个地方。我清楚它是美国非主流艺术家的聚居区，包括作家和诗人也是这个村落的重要成员。我想象过它的样子，以为它会是一个都市里的村落。到纽约的第二天上午，离开酒店步行到格林威治村，沿第五大道东行是前往格林威治村的方向，途中会经过华盛顿广场公园、纽约大学、马克道格大街、贝德福德大街。华盛顿广场公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是毒贩的巢穴，但它的声名日炽更多是因为聚集在此的嬉皮士运动。创立于1831年的纽约大学受格林威治村的影响，是一所自由、开放、独具个性的学校。我要寻找的是马克道格大街，20世纪60年代时，这里曾是著名艺术家、作家、音乐家的汇聚之地。现在这个街区作为历史景观保留下来，凯旋门、喷泉、花坛和树丛，这里曾经是自由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。摇滚歌手在这里演唱，嬉皮士聚集在广场，这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文化的标志。反战、反潮流、反主流，集会不断出现在这里。每个地方我都要坐一坐，华盛顿广场公园、纽约大学校区、马克道格大街的酒吧。据说这里是艺术家和作家经常光顾的地方。第十二街上有家艺术电影院，专放外国电影，法国的、意大利的、德国的，这很符合格林威治村的气氛。鲍勃迪伦在那里看了一些意大利人费里尼的电影，有一部叫《大陆》，另一部叫《甜美生活》。鲍勃迪伦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当时在格林威治村的境况，清晨走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上，你有时会看见有人睡在轿车的后座上。我很幸运有个地方住，甚至是纽约人有时都没有地方住。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身份。我是一个流浪者，我是个赌徒，我离家千里。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我。 好，朋友们，夏瑜的散文《纽约文学志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纽约是经济中心，其实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、艺术之都。有人认为经济中心的繁忙与快节奏不适合文人居住与创作，实际上不同气质的地域可以刺激作家不同的灵感，不同人对环境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。从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名城纽约给予文学的巨大影响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阿瑟·米勒的剧本《推销员之死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在美国东部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，驾驶着一辆老掉牙的旧式汽车，风尘仆仆地往返于纽约、费城、波士顿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之间。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带着贫困和劳累的印记。他是旅行推销员威利·罗曼。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两只笨重的纸箱，里面装着货物样品。他一次次把他们从车里搬出来，吃力地搬上一幢幢大楼，又一次次失望地把他们放回车里。所到之处，人们都是行色匆匆，对他看也不看一眼。想当年，威利可是个极受欢迎的人物，他爱说爱笑，靠着人缘好，买卖做得挺顺的。公司的老板对他十分器重，可如今他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原来的老主顾要么死了要么退休，